请你留下来好吗？和我们一起度过金色童年。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87.6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87.6 来了您嘞，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本栏目由化为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为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体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佟麟传》。 定太岁张方一眨眼睛一看呢，没拍到佟麟后脑勺上，正拍到那擂台的栏杆上，把栏杆都给打碎了。再找佟麟踪迹不见，中原长老就一愣，哎，人呢？怎么一眨没眼的功夫不见了？哪儿去了？佟麟使了个黄龙大转身，从他嘎吱窝转他身后去了，就这么快。这是练的一种幻影的功夫，你不留神你都看不见的呢。中原刚然一愣的功夫，佟麟在他背后说话了：老师傅，对不起，同谋打发你上西天。这一宝剑在腰拳这就给他递上，手腕子往里头一错，剑尖在前面出来。中原长老惨叫一声，一头是栽到台上。佟麟不解恨，把宝剑撤出来，又一宝剑把他人头砍落，像踢球一样一脚把脑袋踢下来。张方在底下看，好，这太漂亮了。哎，我说各位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师叔有能耐，人家一身手马到成功，还怎么样？何道元、尚道明长出一口气，心说罢了，现在海川的能耐只在我们哥俩之上，不在我们哥俩之下呀。那玩意儿不是固定的，老师就得比徒弟能耐，徒弟不行了，师父就出来了，似乎这师父永远都高于徒弟，不是那么回事。要不怎么叫青出于蓝胜于蓝？那徒弟学好了能耐，经过实践之后返回来，比老师高的那太多了。 那铜陵就是其中一个例子。现在何德元上的名装得起李道元呢？这四位随便拿出哪一位也赶不上铜陵。老四位频频点头，好，看来海川没白学呀，替他高兴，但是又替铜陵担心。后边还有那么些高手呢，铜陵怎么对付？但老哥四个一商议，铜陵现在士气正旺，这一仗再打完了，无论如何让他下来换换人，不能让铜陵出半点危险。可正在这时候，嗷一嗓子，从擂台的后边跳出一个人来。谁呀？正是韩八韩风烈，雪梨子的八爷。这家眼睛都立立起来了，他跟中原长老关系密切。这韩八使的一种掌法可特殊，叫寒冰透骨掌，晃双掌出来。铜陵，你仗凭你掌中有力气，你把中原长老给杀了，你不算人物。哎，有种的，你把宝剑收起来，咱俩比一比掌法。你要把我赢了，我服了你了。我就早同意比掌法。铜陵说着，把秋风落叶扫围的腰里头，袖面高挽，把大辫子盘好，前后的底襟提了提，掖在腰带子上，一个马步往这一蹲，双掌一搓，等着韩八进攻。这雪梨子的八爷是真厉害，寒冰透骨掌啊！先使了大鹏双展翅，围着铜陵一转，姓铜的你接掌奔，一掌奔铜陵面门便砸，铜陵连躲都没躲呀，躲那干嘛呀？我试试你的掌法究竟有多高。铜陵把左掌一立，右掌往前一递，来吧你！两掌碰在一块，啪的一声。再看铜陵纹丝儿没动，再看这位韩八爷身子一摘，从前台退到后台去了。张明志、赵明珍还问呢，你怎么刚出去就回来了？ 不是那么回事，我叫铜陵把我震进来的。好小子，真有把力气。喊吧，嗷一嗓子，二次到前台跟铜陵站在一块儿。大伙一看呢，他这脸下哪去，到不了铜陵的近前呢，没到十个着面。铜陵使力招叫立马追风绝命掌，正拍他脑门子上。铜陵打出世以来竟让人了，这回不能让了，给父母报仇的心上，给朋友报仇的心切，十成劲儿都使了十二成劲儿，这一掌灌下去，再找韩八脑袋都没了，拍成柿饼子了都。啊！声都没有，呼秋是死尸栽倒。铜陵把手擦干净，断喝了一声，来俩人把死尸拖走。我陆恒，你出来不出来？有胆子的你出来。耶，陆恒一碗茶没等喝净呢，外边死俩，喝 他赶紧把碗放下来。师傅，佟林这小子太狂了，非得杀杀他的威风不可，徒儿我还得登台。佟林疯了，你可多加谨慎。没说的，他八个佟林他也白给。陆恒一哈腰拎起亚巴懒龙锤，飞身行到前台。还姓佟的长能耐了，好漂亮的功夫，无论是宝剑还是掌法，绝伦盖世。不管咱们俩怎么地，你这能耐我服气。不过呢，你还是年轻，有点短练呢，还得我陆恒教你几招啊。佟林来吧，你想报仇，我也想雪恨，你给我拿命来吧。轮锤便砸，佟林从腰里的二次拽出秋风乐叶扫，大战泥小鬼儿。这个陆恒可不是白给的，刚才缓了一口气儿，已经复原了。他那个辈分比佟林也高啊，他跟张明志赵明真学艺学了70年，什么样的高人他没遇过，什么样的高人他没打过，就是跟董乾董化一那样身份的人交手，他心里他也有底，何况对付佟林。这一交手打的60回合没分输赢。再看泥小鬼陆恒，这把锤挂定风声是越战越勇。佟林的宝剑不敢碰人家的锤，一碰就得飞，说把他的兵器给他毁了还不敢毁，宝剑砍到锤上宝剑刃就得崩，兵刃上吃着亏呢。再看佟林身子不住的往后倒退，泥小鬼陆恒这频频发起进攻，一边打一边叫唤，啊啊啊直喊。那要说喊什么呢，给自己助威仗胆啊。你没看现在那电视剧吗，没等伸手啊先叫唤一嗓子。日本的武士道也这样，动不动先发威，嗷嗷几嗓子，使对方有点畏惧，他好乘虚而入，这个叫唤就能仗胆。这不是现在发明的，古人就这样。陆恒啊，靠着心理作用，嗷这一嗓子跟打雷相似，喊一嗓子打几招，喊一嗓子打几招。相比之下，他的声势就压住佟林。何德元、尚道明两位道爷在底下一看，不好，不好啊！佟林有点盯不住了，剑招越来越慢，气力也不佳了。两天尊，师兄师弟，咱们上去把海川换下来了。不能眼瞅着孩子出事儿，可不是吗？他们刚要上去，总钱在旁边过来了。当师爷的腾突孙道元，你们两人不必上，我上去替换海川。他们这一争一让的功夫，就瞬息之间就发生变化。怎么发生的变化？佟林打着打着，一个前石扑通，一个跟头栽到台板之上。他哪知道佟林呢，假的无缘无故摔哪门杆头。佟林呢，无论如何比不了人家，但是佟林脑袋可比他好使唤。陆恒有经验， 有本事，但是呢有点墨守成规，不求进取。佟麟则不然，他能举一反三，在武术这方面他下了一定的脑筋呢，能灵活运用。他一看能耐不行，就得动脑子，他把这招数全都拆开了，随时变化。后来他一瞅不行了，实在打不过陆恒，怎么办呢？干脆来个挺身走险，败中取胜，我得豁出一点去。自己呢把自己假装绊倒了啊，扑通栽在擂台上，让你一点都看不出是假的来。那陆恒也有经验的，要看出一点假的来能上当吗？也慢说陆恒没看出来，台下那么多的高人都没看出来，都以为佟麟真正趴下了呢。陆恒这一大意，心里头高兴了，嘿，佟麟呐，该你倒霉吧。哦，你自己躺下了，别怪我，我不利用这机会要你的命，等到什么时候？他心里头非常激动，往前一俯身，把双掌举起来，心思说：“佟麟，我把你掐死，或者呢，我抓个活的。”他这个心呢，这么犹豫了一下，要不是该他倒霉吗？佟麟在那躺着，宝剑可没撒手，屏息凝神，耳朵支楞着听着。一听啊，陆恒到了近前了，佟麟冷不丁的一左脚当轴，右磕膝盖一顶这个台板，这身子一转个唰，腾身而起。就这一招大大出乎倪小鬼的意料之外，他一探身子，佟麟不见了，他就知道上了当了。就没提防佟麟有这么一手，就在这顷刻之间，佟麟这身子是腾身而起，在空中悬着呢。人随剑转，剑随人转，在空中一个大翻个而唰，秋风落叶扫，刮着风啊，奔倪小鬼陆恒这脖子就来了。说时迟那时快，就见电光一闪，耳轮中心站，这一宝剑就给他扫上了，秋风落叶扫。慢说陆恒是肉的，就是铜打铁铸的也架不住这一下，砍了个蝴蝶飞，失手两分，把陆恒的脑袋甩出去五丈多远，从台上甩到台下，老百姓看，哎呀，脑袋快躲啊，往两旁一闪，人头落地，咕噜出去多远。佟麟一脚把死尸蹬倒，钉子步一站，手腕子一翻，鲜血顺着秋风落叶扫，滴滴答答滴滴答答往下直淌， 紧跟着血珠不见的那宝剑上不沾血。再看铜铃冷笑了两声，鲁恒啊，哈哈哈哈，这叫恶贯满盈。台上台下静了能有10秒钟，人们都傻了，看呆了。紧跟着爆发出排山倒海的掌声，好啊！把张方乐的一蹦都多高，嗨！各位瞧瞧没瞧瞧，我师叔，我说什么来着？我师叔是福将。逢凶化吉，遇难成祥，人家有绝活，我说对了吧？何德元上到明也没想到徒弟能有这么个绝招，当老师的那更是高兴。世界上的事儿不就是对立的吗？有高兴的就有难过的，有乐的就有哭的，有喜欢的就有仇恨的。英雄队这头高兴了，老百姓高兴了，雪滴子那头可受不了了。两个武圣人张明志赵明真瞪眼看着徒弟脑袋搬家的，俩老道哎呦了一声，好悬没趴下。哎呦，这徒儿啊，疼死我们。你看他们教出的徒弟能不关心吗？相处几十年了，像摘了他们的心肝一样。有人赶紧忙着到擂台上把死尸抬下来，还下去几个人把脑袋瓜给捡回来，哎，接瓜接瓜，到那块拎这小辫儿，把血乎乎的人头拎到后台，不想让张明志赵明真再看见了，哎，赶紧用芦席卷起来，找个皮匠啊，是找个谁呀、啊？拿线给缝上，好落个全尸。又有人上台把那血迹擦干净。就在这时，张明志头一个挑帘笼到台上，无量天尊，统领慢走。你走不了了。台下的老少英雄刚然高兴，一看圣人出来了，马上心头缩紧，完了，那张明志是头一个武术家，谁也不行，是大家公认的，说什么大清国四大剑侠啊，江南八大名剑，武宗十三派的高人，随便拉出一个来，单对单，各对各，都不是张明志和赵明真的对手。他出面对付佟林，大伙能不紧张吗？就看张明志这位武圣人，五官都挪位了，胡须都扎着着，声音颤抖，面色铁青。佟林，哈哈哈！杀人偿命，欠债还钱。我徒儿死得太惨了，中了你的计策。